是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书，它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豆点文创结社的社长陈夏明，还有艺人出版社的社长刘季，两位作家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介绍作家。那我其实很想知道的是，你们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个过程里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变成了一只可怕的虫。 其实我们一开始读，好像我们这年代就不觉得太奇怪，就我们这种看漫画长大，然后突然变虫是很正常的事情，变外星人或什么都很正常， 都很正常，对啊，突然间会飞也是 OK 的。 对，然后但其实一开始读也看不太懂，只是一只人变虫，为什么会后来那么下场那么悲惨？ 对， 其实我看漫画的话就觉得，就变虫很好啊，可以有特异功能什么的啊。但他 那本小说就很单纯，就是讲一个人一觉醒来变虫之后，就开始面对自己的奇怪的处境，然后他们家人就开始慢慢的把他当作异物在处理。他们本来一家人都是他的父母啊姐妹啊，但后来就变成他不是一个人，变成一个异物，然后就慢慢的疏远他，然后真的把他当成虫在照顾，然后最后他就孤独的死去。其实这故事蛮简单的，但我们那时候读小时候应该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懂得它其中那些复杂的地方。但后来越来越读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预言。 对， 其实就是人不一定要变虫，就是你只要有异于他人之处，就是你可能某一天起来发现，不一定是某一天，就是你其实生活中就会发现你跟其他人开始有格格不入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受到群体的，不管原来是多么亲密的朋友，他们就会慢慢疏远你，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异物，慢慢被排挤在这个圈子之外。那是一种很恐怖的经历。如果你受过什么团体的霸凌或什么排挤，你就会了解这种痛苦是非常恐怖的。那卡夫卡就是会把这种恐怖写出来，因为他这个作家就是一个非常被社会排挤的边缘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啊，他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像他的小说本来都不会出现在世界上的，他本来是说死后就把我的作品全部烧掉，因为他也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东西，好像只是他个人的一些私密的，但他的朋友没听他的话，把他的东西留下来然后出版，所以我们现在才有机会认识这位厉害的作家。我觉得他是走在人类的前面，就是整个社会人类的前面，因为他是特别的孤独。 介绍一下卡夫卡的背景好不好？ 他就是一个捷克人嘛，然后他是天性害羞啦，我觉得他其实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创伤，比如说家暴啊或者是被遗弃啊，但他就是一个天性非常害羞的，然后没有办法跟别人交际，可能现在如果来诊断可能就是那什么什么症啊， 亚斯伯格， 对，亚斯伯格之类的，就是不善与人交际，但活在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有一个渴望是想要跟人家交际，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一辈子好像也没谈过什么正常的恋爱，一辈子就是做一个小公务员，然后写他自己的书，活在自己的世界，然后最后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超前整个时代。有人说他的作品是开启了现代小说的先声，就是从他之后才是现代小说，因为在他之前呢，所有的小说都是故事为主，比如说狄更斯啊，他的故事非常的漂亮精彩，然后有各式各样的情节，人物非常的精彩复杂，然后爱恨交织啊，就让人家读起来非常的痛快，是一种休闲娱乐。但他的小说就完全不是，他的人物就是没有，有时候连姓名都没有，然后有时候连背景也没有，然后像变形记突然某一天变成虫也不解释为什么，就是完全的没头没尾，但是突然就陷入这种情况，然后他会把人放在一个很特别的处境，然后那个处境是他那个时代才刚刚开始发生，但他先看到了，但后来变成整个社会常有的情况。比如说审判那本书里面主角某一天醒来突然被指控说他犯了罪，但他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对， 然后就被抓走，然后也没有人肯告诉他犯了什么罪，但他就陷入在一种这种情境。但是这种情境到现在反而我们越来越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遭受到莫名的指控啊，或者人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虫被隔绝于整个社区之外人群之外， 种情况就是越来越常见，我们现在人能够越来越理解，但在那个时代可能第一次没有人能理解的、就是这个社会还没有进入那种状态，但他已经先看到了人的孤独跟人的异化会越来越明显，然后他自己可能也没发现他感觉到，但他就是可以把它画成他的小说这样子，然后他的情节也没有很特别，但是就是会让你觉得他就是一个预言，然后再讲整个人类的处境这样子。 他跟他的父亲之间好像感情非常的不好是吗？ 对啊，他跟他父亲应该就是那时候人儿子跟父亲的感情好像都不太好吧，因为父亲的父权很强大就是对对那时候的孩子都是非常严格要求， 好像连和平共处都很难，他心里面对父亲有一点恨啊。 对啊，如果他有真的有亚斯伯格症的话，他可能跟他父亲完全没办法相处，如果他父亲有权力压在他身上，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啊，他也没有办法反抗，但他就会把自己变成比如说变成虫，然后躲得远远的，然后觉得这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压力的来源。 而且变形记的概念其实它一直在影响到后代的作家，就像是倪匡他有一本书就是在讲类似的概念，但他呈现的是什么，因为刚才卡夫卡呢是个公务员，所以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分工的架构之下，他发现的说在每一个人的工作分工都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你好像只要扮演某一个角色就好了，但很多人如果你甘愿就这样的话，其实你就慢慢被变成某一种角色，你就忘记你自己是个很丰富的人。那倪匡就借了这样的概念，他就在我突然间忘记那个名字，他倪匡就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下班的路径完全都是固定的，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呼应到昆虫蚂蚁它从它的巢穴出来拿东西，那个路线也都是完全固定的。那就从这两个东西的对比去谈说，其实我们人在这样高度分工化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都慢慢的在丧失自我，我们都变成了像那个蚂蚁的存在，那这个东西其实遥远的呼应了变形记。另外像是在日本那个漫画伊藤润二那个漫画家，他也画了一个叫瓜牛少女，就是突然间一个女生突然间好像下雨天，然后怎么讲话就有点大舌头，结果后来那个舌头就变成是那个瓜牛的触角，然后他的头就变成瓜牛的壳，他的身体就慢慢的一直萎缩，就是说他就会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状况，可是他一样在讨论的东西是某一种异化。那伊藤润二跟这个卡夫卡他处理 是蛮恐怖的处理手法， 对，可是其实你会发现一样很有趣的状况是，爸爸妈妈的角色其实就是一样，我知道这是我的小孩，然后那我怎么处理他，他们就把他养在院子里所以其实我觉得变形记这个作品它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变成某一种灵感的原点，等于是你再可以踏着这个变形记，然后又可以再往下发展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变形的故事或者是创作， 因为它就在探讨人到底什么是人啊，就如果你变成虫的外形你还是一个人吗？还是你的儿子如果变成虫他还是你儿子吗？ 对， 这种关系或是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他的外形吗，还是他的存在，还是他的精神上的东西，就很难界定啊。那就从卡夫卡那时候就开始探讨这件事情，所以一直到后来有了各式各样文学的存在主义啊，还有各式各样的主义，其实都是在探讨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东西。 格里高该起床了，格里高。 现在几点了？ 我怎么了？我的手怎么变成这样？怎么好像一只虫一样？我的身体怎么变成了硬壳？这到底怎么了啦？我有六只脚，难道我是一只虫子吗？原来我是虫子，不对，可是昨天睡觉的时候我不是虫子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几点了？我看不到，头根本就转不过去嘛。 格里高， 现在已经6:45了，你怎么还没去上班啊？格里高，格里高。 哦，我知道了，我起床了。 哎，格里高，你身体不舒服吗？需要帮忙吗？ 啊，不用不用，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站得起来吗？要是有人来扶我一下就好了。这样我就不要六脚朝天了嘛。 如果有一天真的你们发现你们的孩子是昆虫， 所以我们就会陷入一种 你能认同这个作家吗？ 我不知道哎、 欸，但我觉得他蛮写实的。就是如果真的一般人碰到了小孩变成虫，你可能一开始会很同情，但久了其实就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现在老年化越来越严重， 是 那老年人失智之后，你的儿子女怎么对待你？ 对， 你还会把他当成父母吗？还是他就已经完全丧失了正常人的生活机能的时候，你会怎么对待他？就会反映出来。其实现在越来越多被遗弃的老人，或者是子女虐待他，其实他真的不爱这些父母吗？也不一定，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其实也很挣扎， 也是某一种异化就对了。对， 朋友们再回到节目中，我们今天介绍两本非常的有名而且应该您都读过的作品，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呢？我们继续听夏明跟刘季的介绍。 刚刚讲到异化嘛，其实这件事情后来就被在文学里一直被讨论，从卡夫卡开始，尤其是存在主义讨论的最清楚最多，那后来就发展到存在主义的，像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异乡人，卡缪的异乡人，它就是一个经典，就是讲人的被隔绝于社会之外的异化的过程。他讲的不是过程，他讲的是一个状态。异乡人这本书在台湾一直被翻成异乡人，其实他有一个名字，另外一个名字翻的可能更贴近，就叫局外人，就是他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局外人。故事是说有一个人呢，那个主角呢，表面上看来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感情或者是情绪的，在书里面，他一开始就遇到他母亲的葬礼，然后他去参加葬礼，他没有掉眼泪。 我可以先读这一小段文字吗？他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对，他连日期都不确定，然后也没有什么感觉， 有种荒谬的感觉。” 报告，不好意思。 哦，是莫索啊，进来。 哦，我要请假，这是假单。 啊？你要请2天啊？你有什么事啊？ 哦，是这样的，我妈妈过世了。 什么？是今天的事吗？ 哦，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电报，说明天下葬。 啊？你没问吗？ 啊，我没问。养老院离这里80里，我搭2点钟的公车，下午到，我想应该是赶得上守灵吧，明天晚上就可以回来了。老板，这可不是我的错。 你去吧。 好像快1年的时间没有来看过妈妈了，还记得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我们母子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闷得慌。他刚进养老院的时候，因为不习惯常常哭，几个月后如果再让他出来，他又会哭，也是因为不习惯。待会儿公 公车开到村子里，还要走上2公里才能到养老院。每次来看他，就得占用一整个星期天，还不包括赶汽车、买车票、坐上2个小时的车所耗费的力气。唉，不知道妈妈是昨天过世的还是今天，电报上什么都没说。对了，刚刚老板好像不太高兴，为什么？妈妈过世，请2天假难道不行吗？啊，是因为今天是礼拜四吧？我请了周四、周五，加上周末就是连休4天。他是因为这样不高兴吧？哼，哎，算了算了，不高兴又能怎么样呢？你好，院长吗？啊，我接到电报说我妈妈过世了。 哦，是莫索先生吗？你好啊，我正在看你母亲的档案。莫索太太是3年前来的，你是她唯一的联络人。 是，那是因为 啊，莫索先生，您别担心，我不是要说什么，我知道你没办法负担她的，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又很少，总之他在这里过得更快活些。 在这之后，一切都进行得很自然。可是我现在却什么也记不得了。我记得守灵了一个晚上，养老院有些妈妈的朋友来，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哭，可是又不是很确定。养老院的护士门房好像跟我说了些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不过我记得院长说妈妈要求要以宗教仪式下葬，所以我们把妈妈葬在教堂。路边有一些村民献花，墓地上有红色的天竺葵，还有很多人群和说话的声音。我只记得当我搭乘巴士回到市区，一想到可以上床睡12个小时，我就高兴起来。 啊，后来他就回到参加完葬礼就回到家，然后发生一些跟邻居之间的关系啊，然后跟他恋人、爱人之间的关系。你在这些互动之中也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的情绪或者是感情在里面，他跟爱人之间也几乎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交流。所以他整本书里面都是一个，就是你完全感觉不到这个人的立体性啊，你感觉不到他情绪，感觉不到他的快乐或痛苦或什么的。然后他后来就跟一群人去玩啊，然后到海边，莫名其妙遇到2个可能是外籍的人士，然后在沙滩上起了一点争执，然后他突然间觉得，书里是说太阳光射下来照到他眼睛，他觉得一阵恍然还怎么的，然后就误杀了其中一个人。然后他就被抓起来被审判，但他在这中间也完全没显露他杀人，也没有显露任何的歉疚啊或任何情绪，然后他就被送上审判台，然后就面对众人审判，最后就当然就被判了死刑。审判过程还用了他之前比如说参加母亲葬礼没有掉眼泪啊，然后表现漫不经心的态度啊，来证明他这个人是冷血动物，然后或者是他邻居的态度啊，或对他爱人的态度啊，来反证他这个人是没有任何的感情的，所以应该立即要处死。所以他最后就真的被审判，就是结果就是要被处刑。在牢房里面最后一段的时候，就开始他有一点独白，然后就开始讲他对整件事情最后的看法。最后一句其实蛮知名，就是他会很开心的迎接众人的怒吼或喝倒彩那种感觉，他会在众人的愤怒的情绪之下快乐的走向死刑台这样。其实是一种很叛逆的态度，然后他整本书都是对这整个世界或社会都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就他要死了也感觉这个社会与我无关，我死是我自己的事情，那你们对我再怎么叫嚣是你们的事情，我很开心你们这么愤怒，但是那不关我的事。 那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吸引读者？ 这是一个非常不是一个常态的心境。 对对对，其实就是从卡夫卡那时候开始下来，就是一种异化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其实越来越多人是抱着这种感觉，就是这个社会与我无关，我被排挤在社会之外，然后这个社会其实它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它只会给我一大堆荒谬的东西，比如说用我有没有流眼泪来证明我爱不爱母亲，但你其实不知道我这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的， 对， 然后你也不知道我的生长背景或者是经历，但这些对你们这些社会上的人来说都不重要，你们只是看到表面上的， 很像是一个孤独的人在找认同，找到一点心理上的安抚似的。 对啊， 但是他提到的那个面向其实很可怕，就是说我们会通常会所谓的大众就会按照大众的逻辑去要求别人做到怎么样的反应，所以例如说我们可能看到了在荧光幕上如果有人家里死掉了，那他好像势必如果他没有哭，那人家就会说你真不孝，可这东西其实 最近也蛮多的，这种网络上就是， 是啊， 如果你没有表现出被害者该有的反应，就会受到大家攻击， 或是你不够悲怆，或是你没有下跪，或是你没有怎么，你可能就会变得是不符合那个期待的。但问题是这样的期待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以至于说他的主角的那个反应，那个局外人的状况，有时候就会你会真实的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上演，只因为我没有满足到你们的样貌，所以你们就会认定我是做错了，或者是我是个坏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卡缪这本书他有点也是有点预言了现在社会，尤其是在网络的世界里面，那种人际关系的梳理真的非常的严重，真的就是一个预言书的感觉。 对啊，而且我觉得卡缪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他是阿尔巴尼亚出生的，但他后来到法国生长，然后写作也在法国，阿尔巴尼亚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他在法国一定有受感觉到自己是低人一等的，而且他不是真的法国人，他一定在那个环境里面是真的就是有局外人的感受，他没有办法融入那整个法国的文化氛围或什么的，然后他就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看整个法国社会的情况，这些人社会上的人你们只是用表面上来评断，其实你不知道我内心真正的根源在想什么，或阿尔巴尼亚来的你不知道我真正的历史啊，或受到的创伤或者对待是什么，然后你们就妄加评断我的那些东西，那主角到底在想什么可能只有主角他自己知道，人有更复杂的东西在背后。 所以这句写得很好，他说悲剧是注定的，但是蔑视悲剧的态度却让他成了一名挑战荒谬的英雄。我觉得这本书应该用局外人更恰当，比异乡人要恰当。 我觉得存在主义大家都觉得他很虚无，就是好像任何都不可以相信啊，你就是一切都是假的啊什么。那它其实有个正面意，就是你不用相信任何的信念或信条，你可以创造自己的东西。所以存在主义它的积极意义是说，一切信念都是假的，但只有你相信的信念是真的，你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信念。 今天的节目谢谢两位，也谢谢朋友们的收听。